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来个台港双兄会啊！我们台湾的李国修导演， 是 香港的林奕华导演，很难得呀、啊！这话剧百年、嗯，你们凑到北京来了， 是 20年第一次我们在一个媒体上面这样聊天， 哦、对， 真的是第一次， 是吗？ 对， 你们不是经常有沟通的吗？ 有在不同的场合会碰到。但是很少在一个台面上，像锵锵三人行，我们哎这样来面对面， 真的没有试过、哎、 对面锵锵， 哎， 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让我觉得有点一样的地方，你们这次带来的戏 啊， 一个是沙姆雷特，哈姆雷特、 嗯， 一个是包法利夫人， 嗯， 为什么都是选现在这个戏剧怎么都选择了一个西方文学里的这个形象呢？ 没有他更早，其实 我是觉得跟国际接轨比较快一点， 嗯、 对、 嗯， 那么所以其实我跟Edward林奕华，我们在1988年就接触过了， 嗯 啊。当时我们是屏风百般这个剧团呢，我们去找外来和尚念念经，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在创作上有一种惶恐。 嗯， 我们很早就注意到香港净念，就是他早年 净念 啊，净念20面体。 嗯， 我就到了香港请他们来，1988我们就合作一台戏叫《10月10日谈》。 对 啊，所以当时这个戏呢，《10月10日谈》舞台上肢体语言啊，那么我认为非常好看，但是台北的观众全部看不懂。 嗯， 有一个观众还写信骂我，他说我们是冲着你们这个搞笑的屏幕百般来看戏， 嗯， 今天你来这台戏，我看我带我同事啊、 嗯、 睡着了， 嗯， 我告诉你李国修，以后你们再搞这种戏，就是我离开剧场的时候， 嗯，哎，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观众， 因为当时其实国修跟我的老师荣燕真非常非常熟， 嗯， 那我的老师基本上就是一个实验剧场，这边叫先锋剧场的一种、嗯、怎么说，就是身体力行吧，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国修也很奇怪，嗯、就他本身在弄那种非常非常通俗的很大众的戏， 对对对， 但是他同时又会对这种我们的戏另眼相看。 是是是，我见过两种戏，就是我不知道在你们心里啊在想些什么。比如说就像我们做电视台的，我们就是媚俗嘛， 嗯， 取悦观众嘛，这是我们唯一的考虑嘛。嗯、但 你太谦了， 不是？就在话剧舞台，你也会感觉到哈，当然导演就希望大家笑啊。那每一个笑每一个包袱都能响啊，把剧场反应热烈。 嗯， 但是呢，我看过另一种戏，他就认为这个戏剧是一门艺术。 嗯， 或者说这种戏可以以一种表面上很闷的形态出现。你比如说咱们都熟知的《等待戈多》。 嗯，对对对。 那看起来是很闷的，可是呢，某种评价又认为这个是艺术。 嗯， 我不知道在这种自我的这对戏剧的看法追求和取悦这个观众啊、 嗯、 现场要听见响啊， 嗯， 这两种东西之间 嗯 有矛盾吗？你们 我觉得像等待戈多这种戏啊、嗯、因为它是在那么多年前做的、嗯、今天经过了这个时间的距离，它当然是一种经典、 嗯、 也有人说它当时马上就成为经典，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当时没有网络、 嗯、 当时没有那么多的那种娱乐的方式、嗯、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啊根本思维模式就不一样，他、 嗯、 对时间的一种考量感觉啊，你就是过了一个小时有可能他又觉得说还好才不过一个小时，现在过了一分钟又说还没有事情发生，你叫我坐在这边干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用一把尺来量度就是说不同的一个作品，我现在觉得说其实戏剧这个东西啊它应该就是多元的一种发展，从我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好玩还是很重要，叫不叫娱乐性这个还是其次啊、哦 嗯、 包袱怎么抖其实也是考验这个导演有没有这种聪明或许这种智慧，所以到最后呢其实是观众跟导演最好大家是同心的，这个同心就是好像他愿意进来然后跟你玩这个游戏，然后你也设计得很好，然后他在这个游戏当中也发现了一些道理或许发现一些什么，我觉得这是最美满的。 如果没有这些道理是不是你们的这个思维跟综艺节目的编导差不多呢？ 嗯， 想着怎么样能现场有反应，有反应。 倒没这样想，因为你剧场毕竟还是剧场，电视是电视，嗯、电影是电影，它 本身媒体不一样、 媒体不同，所以你在剧场应该做些什么东西、 嗯， 你自己想怎么做，我觉得是每一个创作者本身要去认知的。可是坊间有个错误观念，你只要这个戏好笑。你恐怕就不入这个艺术殿堂， 就熟了。 哎，你只要票房好，你就商业， 然后你就不是大师了。 是，你就不是大师。我觉得这个太过度的、这个。 大师得催眠才行，得让大家睡觉，是吧？ 其实我觉得任何人有发明一些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可以就是流传下去的话， 的 你也可以叫他是一个大师。 嗯、 当然，要求再高一点的时候，就是他的品格跟他的作品是一致的，那才是真的大师。 那你为什么这个话剧的观众不管怎么说？在任何一个地方总是少数人呢， 边缘对不对？ 看怎么看了，我觉得在亚洲的话啊、大概我们华人地区的都是少数，可是到日本观众很多。 哦，我觉得英国也是啊， 英国很多，美国很多， 对啊， 所以它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啊，这句话很重要， 一个艺术的展演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你怎么去做它？ 对， 我有一次到德国去，为了一个作家，我征文启事，我去采访他，采风，我希望我们要编一个舞台剧。 嗯， 就我搭了他那个宾士的计程车，那个国产车都是宾士的，那个、奔驰啊， 奔驰奔驰。 我们三个，我跟我太太跟那个作家上了车，那个司机呢在听歌剧。 嗯， 他在听歌剧，一边听他开走，他就说我他朋友翻译说你们介意我听吗？我那个翻译德国朋友台湾人，他说你可以听听歌剧，然后他就跟他对话，他在说那个普拉瓦蒂差别在哪里，他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现在唱歌这个是谁呢？他的特色，我超级欣赏他哪一个部分。一个计程车司机在听歌剧，那个地方他有文化，所以在那个文化当中，他们的艺术展演活动成为生活的一种必需品。 嗯， 而不是一个生活中的奢侈品。嗯 啊，我要提出不同的观点啊、哦、挑战一下过就我在台湾其实也坐过计程车，然后计程车司机也在听巴哈，那当时我就觉得说也是很惊为天人了、哦、那台湾如果每个人都听巴哈的话，大概就不会那么就是吵耳， 是 那么刮噪或者那么乱，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众，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也许就是说那个喜欢艺术的那个小众、但是这个司机我觉得他很有代表性，一个事情 他非常有代表性， 对，他一个代表性就是他不会认为说我是司机我就只能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每一个文化的人如果他不介意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然后还是坚持自己的一个想法的话，那我就觉得那个社会是文明的，因为那个自我的尊重是被别人尊重的，那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小众在那样的社会其实也还蛮好，像德国、你如果喜欢一些比较冲击性的文化的话，你住到柏林去吧、在那边你怎么搞都没关系，但是你也可以住到那个比如说慕尼黑，就通通都是老人，就是年轻人也是老人的地方，那我觉得这样可以就是把这个文化分开，就是不同的一个角度，不同的一个就多元就是好。 那你像刚才这个李导演，我还问我说这个你们演戏的这些演员他是专职的职业的吗？ 不是，我们因为台湾都是业余剧团发展，所以我们能稳定都行政人员、行销人员或是技术人员、演员都是by case 的兼职的， 就是说单靠话剧他养活不了自己， 养活不了。那个林奕华他最近这台戏《巴伐利夫人》呢，他用了很多台北的学生，这时候其实我对他比较好奇，你不是说香港人不用香港演员呢，用台北小孩，台北小孩他跟香港小孩有什么差别呢？ 对，你给我们讲讲。 我自己觉得说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台北的小孩长得比较好看那我就被一个最表面的东西吸引了 他没那个意思啊。 对， 其实有啊、哎、 有 其实有，因为真的有时候 这样有啊，我们得罪人的不太好 啊没办法，就是个性。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也有在那个香港演艺学院，我有兼课，那我就常常进进出出的，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还是来了这么多遍没有见到一些就是林黛玉啊、贾宝玉啊这样子、那但是到了台北之后，我就会发现说是不是因为真的是地方比较大、然后呢还有这人的气质，有时候就是因为你的地方大，然后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省份、不同的什么什么，你就会突然之间觉得说哎，他跟他很不一样，所以你的眼睛就很忙碌了，就看了这个看那个看那个看这个，所以我跟台湾的这些演员的结缘吧，就是也是一种缘分、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让我看到一些我想看到的东西。 你像我们这个常在这个常去夜场的人啊，在台湾我有记得有一个女孩子那印象很深，她在一个酒吧，我们去酒吧嘛，她在酒吧里打工，后来我们讲是台湾一个大学的学生，但是呢她同时是学完整的芭蕾舞的课程啊，然后呢又到酒吧里自己等于来打工挣一点钱，我们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可爱啊，也很有修养，她一交谈起来哈什么都懂，后来我们说你去北京玩吧，她说好啊，我也想去，她但是我没有钱，后来我们说哎呀这有什么，我们招待你对吧，我们出钱，哎这我觉得在我们大陆挺平常的呀， 是 对，我们出钱因为都是朋友嘛，哎她说不行我不要这样，她说我还是要自己打工，等我挣够了钱，挣够了旅费，我一定会去北京。哎，当时这个台湾的女学生给我留下这个挺深的印象。 哦，其实也有一些经验啊，就是我接触一些北京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也蛮有气质的，而且他们非常理直气壮。这个东西我也是觉得很可爱的。 怎么叫理直气壮？ 就是他觉得他相信的东西，他就讲得特别大声啊。 就是直肠子嘛， 对， 直肠直肚。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这演员经常是业余的，嗯，那这个导演，你们两位都坚持这么多年了，嗯嗯，应该说 导演也是业余的，那太可怕了，这样子就 发财是肯定发不了财了，至少是，虽然是离导演的戏能盈利啊，但是也不至于能发财， 也很辛苦， 发不了财 。再一个呢，你像我们这里经常说这个影视剧， 嗯， 你们影视剧那么火，对你们有影响吗？ 就喜欢看呢，但是就不会想说自己要去拍， 但是会觉得自己心里凄凉嘛，好像感觉 也不至于，因为我本身是从影视退出来的，嗯，我在83、84那个年代的时候，这个电视台当红的这个喜剧演员、喜剧谐星， 对、啊哎，我觉得你有点像北野武啊，北野武也是说相声的， 是的， 对，不是样子，那个 有点像， okay， 那我后来我最早是像刚才你说，你40岁，你有对生活很多困扰困惑， 对， 我也这样想，我想。说30而立，40而不惑。那即使我30岁的时候开始面对我自己人生的一个所谓的抉择，就人生目标的一个改变，我问我自己将来要干什么？难道我还是要在影视圈里面吗？我觉得在当时影视环境在台湾，我像是一管牙膏，我被挤光以后就甩到垃圾桶里面去了。所以我觉得我是被压榨的，那所以我觉得我不快乐。我被压榨，我不快乐，我不快乐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丢出来问我自己。所以呢，我要 你的问题就是我现在的人到40的问题。 好了，我再告诉你， 你也变成牙膏。 对， 是早上已经干了，挤干了的牙膏。 事实上，我40岁的时候，我说我们讲孔夫子说啊，这40而不惑，我把这话再把它转一下，就是40而更困惑。我也是这样想。一到40岁更茫然了，就是一切的价值观都已经改变了，你要守住那个老一代的思想呢，还是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路，都是茫然跟困惑。所以我30岁创立平板班以后呢，我觉得这条路我不想回头了，就一直往前走。那么影视我一点都不眷恋，那结果在这个运作的过程里面呢，我背负了太多的架子，你也不这个使命感，我自己编剧，自己导演啊，那么自己上台演出，编导演三合一，过程里面呢起起落落，有一次还差一点这个解散。2001年9/11的时候，我们那个戏呢《三人行不行》第六集《不思议的国》开演前一个月票房只到20%，然后呢9/11这个事情国际事件嘛，就会造成台湾那个地方景气经济低迷，台北呢还发生个纳莉水灾，整个台北市淹满了水，所以地下室能停车都变成游泳池了，整个城市淹满了，淹满之后那票房就不动了，不动之后呢，我在家哭2礼拜，我顿悟，其实搞艺术的在台湾或者香港可能也类似，它这个不是个行业，你要做它呢，它的画面是说先于百业衰，后于百业兴，各行业发财了，最后发财是搞艺术的。各行业要衰败，搞艺术先倒。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我就咬着牙走。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劝我，包含那个金世杰啊，他曾经说：“国秀，你干嘛做这么累呢？你为什么每次演出之后要下次预告呢？啊，你是想做你就做，不想做你就不要做。”我好朋友劝我，我刚说对不起，我这几年走下来，我甘之如饴。我觉得甘之如饴才是我要追求的。 他是戏剧被虐狂了。 哎呀，是，你说这个我太有同感，因为我现在就是挤牙膏啊。为什么他讲究四十岁的时候，你有时候会产生一种自我怀疑啊？就是说，哎呀，你会有一句弘一法师不是有个号叫二一老人嘛？他取的两句诗叫一事无成人见老，一钱不值何消说。你知道我特别羡慕你们就做导演的，因为啊，你能对自己的作品至少是负责。但是你知道，你像我们这种人，其实粗制滥造了。说实在话，你比如说，我好希望说，我们能够哎认真的想一想，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传出一个戏来，哎，不管好坏，但是我可以负责，这是我的精心之作。但是我们，你像搞影视的，不是搞电视的这种，不具有这个条件，你只能大批量的。你觉得你很难，这代表你的水平吗？哎呀，你又觉得这个次次都是来不及， 我不是要去袒护你，我不是要跟你去怎么说要跟你辩，但是像 Larry King 好了 OK 那是不得了的。 那你不觉得你也可以是一种 Larry King 是 就对了。 所以 Larry King 呢，就是主要问问题，所以我就少说点，我得多问问你。 我其实是想说，其实导演也好，一个节目主持人也好，他们都是一个文化里面的一部分。但是每个人扮演的那个角色不一样，你就是一个水，你就让所有东西在你身边这样流来流去，流来流去。 对，咱是桥梁，是吗？ 对。 不是，我想到的问题就是在人在这个30-40岁，他们告诉我就所谓的中年危机啊，就是经常遇到你说的对未来的这个选择，我是要做我这个能够得到很多实际利益的事，再继续做到老呢？这样的话后半生也可以看到。还是说 我要该去做我自己真心要做的事情， 生孩子吧。你是不是就因 为孩子了？ 你因为 我其实正要讲这个事情。你的人生里面少的东西，就是对生命体悟。所以我谈一个观念，你要一个大改变，改变你现在刚才说的这种困惑跟困境的一种自责啊，结婚。结婚，我觉得结婚是一条很好的路。 我说工作的事儿，你给我指的情色上去了。 我就提 怎么会是情色？ 我跟你讲，我以前我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到别人家做客，我好讨厌小孩在我身上爬来爬去，那脚也不干净，鞋子也很脏。我说哎呀，好好，我很讨厌抱人家小孩。等我结婚抱自己小孩，我才发现每个人的孩子啊都是他的宝。那当初我不应该鄙视别人家的小孩，可是问题是说，当我在你看我以前在做创作的时候，第一个五年的时候我还没结婚，没结婚，我舞台上啊的角色大部分都是孕妇，这是我冥冥之中我在暗示告诉我自己，我想要有下一代， 是潜意识 有，所以我的戏呢在台北被研究所论文研究，我就说他为什么舞台上放那么多孕妇，其实这我的潜意识，我对未来有存在 的期待。研究所肯定是弗洛伊德学派的 这一类拆解他。后来结婚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我的生命观改变了。我开始想起我已经过世的父亲，我在想我的孩子，我应该怎么样把这个生命继续延续下去。所以在延续的过程里面，比如说我太太要生产临产第一胎儿子的时候呢，她要进产房，我在哭，我看着天空，我想起我过世的父亲，我说爸，你在天之灵可以感到安慰了。你今天呢，你有了下一代，你的孙子要来了， 真的很国秀。 我把对生命，你的生命写意啊，思想都给我了。那现在我把它传承下去，可是这一刻我是 A 型的国修啊，悲观。我说这一刻如果过度亢奋，不幸暴毙而亡，我觉得值得了。 这是戏剧的国修， 能闭上眼了， 当下生了，这孩子可以传承我的生命写意，是这个把孩子生下来。 你说的还真是，这个过来人就是不一样， 对吧？ 我的一些朋友啊，也都是很奇怪。我跟他讲这个问题，确实都跟我说生孩子。我告诉你，生了孩子什么都不一样。 所以你刚才为什么还空白了一秒呢？你就应该知道你想要一个作品啊，你的人生的作品啊。 对对对 对，反正没别的才能，就剩下这精子工厂可以。 没有没有，教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才能。 你呢？哎，林导演，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呢？ 我反而觉得说三十、四十、五十这些东西对我来讲还是蛮奇怪的，因为我觉得到今天我还没有感觉到你们讲那个困惑，因为我不知道是没有时间还是怎么样，就是每天就要写啊，然后就要怎么怎么样，所以也可能是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啊，这个我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到哪一个岁数的时候我应该要当一个一家之主了还是怎么样，我今天过马路都要人家把我抓住，好像一个小狗一样，就是他把我乱闯，然后就是说你一定要我抓住，不然的话你就冲这样子。我昨天就去吃饭，然后呢突然之间我就冲出去了，他们以为我不喜欢那个饭店，不知道其实我是跑到一个 DVD 店去，因为我走过我记得啊那边有一家，所以我马上就跑过去，我就去得得得得这样子、啊、那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我都是很当下的，所以反而四十五十我觉得还好哎。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来谈戏剧呢，谈到要不生孩子要不结婚， 对 是吧？ 对，或许不结婚但是生孩子。 但是像你们啊，就是做这个戏剧已经有了名的、会不会有这名声之类呢？ 我今天才说呢，他们都说有名了，昨天晚上上电视，我说张曼玉才有名，就是你挂一个面膜上脸上已经有几百万了，那才叫有名。 不是、啊、真的，你们有你们的有名的圈子，比方说你像在美国纽约时报的这个评论，对某个这可能就是他们关注的东西。 哦，不是，我说有名的意思就是说，对我来讲真正的有名就是别人在你身上看见他的欲望，那如果他在你身上 是可遇的对象吗？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可能让我有名啊。有名就是别人想成为你，那别人想成为你就是因为也许你就是有一种才能，或许也许你就是有一种外貌，就是条件就对了。那个条件 不错啊。 谢谢。好，该你讲了。 我对有名没有什么概念，但基本上呢，我先谈，我不是艺术大师，因为叫大师都死掉了，我也不是艺术家，只要是封号为艺术家，他作品就停止前进了。我是剧场工作者，所以当我做剧场这么久的时候，你说我是个名人，某种程度也是，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就是活着，做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做剧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呢，很多看到我签名，我也觉得就是签名嘛，我也没什么摆架子。难道一个名人他上大号姿势就比较优雅吗？ 所以人生不会就是吃喝拉撒睡，就这么简单。我谈观念，我们今天从事演艺工作或者从事艺术工作，荣获我们背后有一些自己要做的事情传递出去。可是我们说伟大一点，以你这个影视圈名主持人来讲，你要知道，如果你相信轮回或生命的话，你其实是一尊菩萨，你在度人。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形象要特立独立， 我们不要吸毒，不要赌博，不要做犯作奸犯科，不要做违法的事情，成为社会一个典范。你何德何能坐在这个位置来主持这样的节目，观众在看的时候受到某种程度的启发或影响，你就是菩萨在渡人了。 我是指的呀，就好像像你们做戏剧，你比如我听他们搞创作的人给我讲过，就说一个导演往往第一部电影特别好，但接下来你看呢，他就开始有点不对劲了，有了很多，你比如说可能就觉得我下一部电影，哎呀我这个已经成功了，我得让人们看到我有所突破呀，就这个我有所突破，或者说我要有所承担，我这个电影要体现出某种社会责任感，结果最后可能拍成一意识形态电影了，就等等会出现这种问题。我指的这个所谓名声之类啊，是从这方面 来，那是有的，那是有的。对，像张艺谋大导演啊，陈凯歌大导演，还有这个李安大导演，他们其实有一些成名之后的一个问题了。当然我觉得你本身的创作成长过程里面啊，我觉得你的面对创作态度是什么？那易卜生就说，有些人一个剧作家，第一阶段为爱而创作，第二阶段为朋友而创作，当这些作品都写完之后，你就进入第三阶段为钱而创作啊。所以其实有名的艺术家或者大导演，他们有时候是为钱而创作，因为他失去了他的爱，才变得大，他不愿意创作。